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冯志峰博士， 对唔住，嗌错名， 冯志章， 讲明啊，系将军个章啊， 系， 志章，你觉得嗰份施政报告长话短说，我都费事讲太多，因为俾人话霸住个咪，净系识得自己喺度做紧呢个咪霸。今日咧，我想悭翻啖气，你哋又。青年致富的角度整体点睇呢份施政报告。 没有人会由一个代表到其他年轻人点样睇一份施政报告啦。咁但係你施政报告写出嚟嘅时候佢有两三项我係有少少唔明㗎啦。第一项呢就係、是、如果一份施政报告系地区性嘅施政报告咁应该系立住呢个地区嘅本心就去做啦。即係你究竟系用即係香港为本位究竟出面外围局势点样睇然后我哋有啲咩施政政策啦。哪怕大湾区好嘅好好景嘅，你个写作手法都系讲紧，诶，隔篱有个好好景嘅地方，我哋点样去配合，或者我哋点样去把握我哋嘅机遇，而唔系喂我哋点样可以帮隔篱做得好啲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其实我唔明嘅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大家系咪忘记咗咧？今次阿林太系迟交功课嘅，其实佢原本系谂住即系，我等埋大大南巡落嚟，跟住听埋佢个会，咁所以咧，唔好意思，阿 Sir， 我哋迟交一个月功课，咁嗱呢个。遲交功課之後呢我哋就會問個問題㗎嘛你一個月之前交同一個月之後交個分別喺邊度呢所有嗰啲南巡落嚟嗰啲大灣區政策我當你要擦鞋又好點都好你寫咗好多嘢出嚟但係全部都係完全都係空泛啦、又研究住先啦冇乜實際政策啦內地青年嗰個內地大灣區發展計劃其實唔係喺南巡有個南巡之前已經放咗好耐風就話我哋會資助年輕人返內地去做呢、這個工作機會。咁究竟阿太嘅意思係呢、這個咁樣嘅南巡之後佢冇交功課啊定係佢覺得阿大大落完嚟南巡冇料到所以就冇功課交呢即係呢個其實係令到我唔明㗎喎即係你係遲交功課㗎啦。咁你要我哋點比分呢 都啱嘅因為你讀過博士學位你有交論文啊或者 ES3 啊。嗰、那個交功課的角度去睇、即係如果你個論文指導導師話俾你聽，喂，呢、這個論文咧個結論方面咧有一啲重大嘅障礙。喂，大佬唔係喎，我畢業嘅咯，而家六月係咪？唔緊要，我 grant 多兩個月暑假俾你寫，然後我叫嗰個考 MPhil 啊，嗰兩個 examiner 咧遲兩個月咧先嚟接受考試。即是你的面试答辩。咁你呢两个月一定要 show 一个即是用学术来讲啊一个所谓的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是吧一啲一连串的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as compared to 你嗰、那个论文呢是未被呢个导师 grant 你两个月 extension 之前是不 是 是啊。啱啱 啊是啊咁你要迟交功课嘅俾你由㗎啦。 即係由你嗰个智障嘅智库啊呢个学术角度即係睇到一啲我哋小市民睇唔到嘅嘢。你觉得就係因为啲人即刻失咗益啊。因为你应该一个月前交而你话唔系你要拎上北京呢系俾呢个最高嘅 external examiner 呢去睇一睇。咁睇完返嚟啦你咪应该话俾我哋香港人听啊呢、這个叫整容前同埋整容后啊你知嗰啲美容呢埋晒嗰啲相出嚟啊减肥前同减肥后啊嘩减肥前个样好惊吓㗎嘛但 exactly 嗰个人係咪个肚腩嗰度啲脂肪呢而家又收晒啦係咪嗰块面呢就嗰啲咁嘅皱纹啊同埋嗰啲黑眼圈啊拉直晒啦。佢俾人睇到一个俗称所谓嘅 contrast。例如我系啊林郑呢就咁应该呢叫你哋呢啲智库嘅人呢去俾个 briefing。然后呢叫你签一个 non-disclosure。嗱你帮下手嗱我俾一个我未上北京睇俾你睇嘅版本俾你睇我 underline 晒。然后我整容后返嚟啊习大啊 我降咗紙，又我遵紙整容咗，唔好講僭建啦，我喺度咧隆咗胸啊，打咗灌咗漿啊，嗰度咧嗱我又 underline， 俾兩個版本，一個咧關門咧嘅 briefing 俾你哋啲精英睇，咁等你有所消化，你哋知道中間整容前整容後嘅分別。咁而家你就出嚟，由你哋去讲，即係你哋知道 underline 加建咗嗰啲咩部分呢，呢啲一定係好㗎嘛。即係一定係上面嘅習大呀亲自袋啲嘢落你个袋㗎嘛。咁而家呢你由嗰个方向嗰度呢係向香港市民嗰度宣传。 同埋调返住行出嚟讲，哎呀真係上一份呢就唔係咁好，哇今次呢份叻咗好多喎、 啊。唔係你话上一份唔可以话咁好唔好。你系上一份系 A。呢一份呢经过习大呢个咁样去加持啊，同埋经过佢嗰个春风化雨啊，等到你呢落一转落嚟红粉飞飞之后呢，呢、这个叫 A 星 A star， 呢个叫 A 同 A star 嘅分别，你有考过 DSE 啊？ 系啊，咁 有冇考过 IB 啊？ 好彩唔系考 DSE， 有冇考过 A level 啊？ 我 A level 嘅， 你唔可以话，所以话你嗱，你头先讲嘅说话即证明人哋阿林郑唔揾你入去系有原因，你点可以咁话？喂，以前嗰份唔系咁好咧？你话以前嗰份好好。系 A， 而家呢份系 A star， 或者以前嗰份都好好好，系 A star， 而家咧落咗嚟之后喺北京变咗 A star star， 系嘛？咁你嗰粒 star 多咗粒 star 系乜嘢咧？你话我听嗰粒 star 系乜嘢？ 嗰粒就系习大大嗰粒 star 啦、啊，五星旗粒 star， 嗰粒叫习大星啊，系咪？嗰粒习大星啊代表乜嘢咧？咁你由你把口。是向香港市民或者中环精英企业老板学术界呢是去宣达。咁样呢个施政报告出嚟呢就唔会话搞到1999年之后系民意即系民情反弹最低嘅一份啦，系咪先。 咁成份报告出到嚟呢你体验到内地嘅政府呢你就会问嗰个问题㗎嘛，即系整容前整容后一样样，究竟你系冇得救啊定系个手术有问题先。咁你系令到大家好怀疑系咪习大大个大湾区方案真系冇乜料到，搞到你整容前整容后返落嚟完全唔 work 喎。即系咁样就调返转，你唔系就落紧自己面，你系落紧中国面。 嗱呢个呢亦都系如果阿姐呢系有搵你哋啲智囊入去听过之后一个 option 嚟嘅。如果出面嘅民意呢系反应麻麻呢，就透过你哋嗰把口话唔系阿姐冇料到。阿姐交上去嗰份呢系 A star 嚟嘅。但系弹返落嚟弹中呢份呢就变咗 B。咁中间呢係有啲嘢呢係我哋阿姐係为咗香港人整体利益，係为咗捍卫香港年轻人，甚至係过去嗰两年佢哋嘅所作所为，阿姐力主既往不咎，同埋呢呢、這个叫做砥砺前行，係咪叫重新出发，阿姐嗰个强调嘅重心係叫重新出发。咁呢包括呢係对我哋年轻人有一个特别嘅慈爱同宽容嘅态度。点知个月返返嚟呢落返落嚟就变咗呢度唔得嗰度唔得，就变咗咁。就由你把口呢去渗出去。咁样你会将个不满呢就射出去第二度，係咪 係。 啱唔啱？咁最紧要我保住自己先，係咪 系 人不为己天诛，但我冇咁讲喎，系扣个李冯司长把口讲，我冇咁讲，有咩事必要时俾人督背脊，特首版话呢个唔系特首嘅意思，呢啲系个别嘅青年才俊咧，佢哋睇过咗两个版本之后，佢哋自己一啲咧唔系咁成熟嘅一啲分析，呢啲分析咧特首方面咧个人嚟讲咧唔系话完全咧认可嚟咁，呢啲咁样系嘛？ 好英式嘅答辩， 梗系英式啦，系嘛？喂，你系英国佬臭大咁啊，食英国佬奶水大噶嘛？啱唔啱啊？你都系啦，你 partially 都系啦，你 唔系 partially， 你不啰嗦，我唔系 partially， 即系 fully。 我差唔多成个成长都系港英年代咁滞 啊！哇，唔怪得你行出嚟咁有自信吓、啊，你头先个笑容咧咁有优越感，你讲啱。啱嘅，系咪？嗱，你话系咪先？ 咁所以你又仲有啲其他乜嘢嘅不足咧喺你眼中？ 乜？但系另外最大嘅不足就系、是，即系你成件事出到嚟之后，你谂下，其实呢份施政报告系喺啲大时大节做噶嘛？一系就国安法立咗之后，一系就系香港呢个防疫带嚟嗰个经济嘅衰退嘅第一年。喂 ，suppose 应该落重药啊，讲到好辉煌，甚至乎每句都讲紧派钱问题，咁、大家咪好开心？ 二百几行嘅佢有， 系但系二百几行 又有派嘅， 全部都系至未交到埋呢个大湾大坑西嘅重建都要摆落去，咁啊咁知咩？ 呢啲人留言少加啲嘅， 系咯，就 咩大坑西啊，仲要 大坑西村重建啊嘛。 咁你话成个莲花宫山里边内部装修嗰个庙啊，个莲花宫庙里边嗰个香炉啊，系乾隆年留低，而家发现裂痕啊，喺祖国江苏省啊嗰度咧，呢个西来寺特别订做多一副咧，系价值咧系人民币2888，呢个使唔使放埋落去施政报告？ 系佢如果个字数可以有限冇限制，梗一定会摆埋落去添。所以你谂下成份咁滋味嘅报告咧，就觉得你俾我哋 expectation 好大啊嘛，觉得哇大时大节又翻翻内地又翻翻落嚟，喂整完出嚟都系一个咁普通嘅样咧，就真系喂睇嚟真系究竟系能力不足问题啊，定系其实本身嘅样就 呢、个我明啦，即系我哋用饮食有口腔期嗰度睇，我哋行一间酒家咧睇一个叫三人呢、这个三人。宴席咧，或者呢个十人啊，呢个结婚宴席咧，嗰、那个酒家通常俾咗 menu 你咧，就系、鱼珠大拼盘啦，然后呢个叫做花胶炖咩鱼腩啦，第三道咧就可能呢个叫做脆皮呢个炸子鸡啦，系嘛，然后咧一路咧就落去咧就呢、这个呢、这个红烧咩翅啦，然后到最尾啊扬州炒饭咩伊面，然后又点双飞啊？嗰啲 menu 唔會將叫花生一碟，同埋呢個叫做 鹹菜 豆角一小碟，同埋咧豉油一碟仔，同埋加埋辣椒醬咧兩匙羹，係嘛？同埋牙籤咧係各兩支，擺埋落個 menu 度噶嘛，係咪先啊？你頭先講呢個叫大坑西重建啊，咪就係鹹脆花生一碟放寫埋落去嗰個餐牌度咯。咁咪即係影證到個餐牌冇料囉，係咪好好鮮呀，啲嘢英文或者仲我中文唔係叫好鮮，呢個中文點講， 呢個 好單好 好單薄 單薄，冇錯，好單薄你先要呢嗰條花生都要焗住寫落去，因為你驚俾個客鬧嘛，你收得人每位呢係8888元啦，咁解呀嘛，明唔明，所以你見到有大灣西重建呢，即係證明其他嗰啲係冇乜料到。但我哋純粹由飲食業啊，我冇咁學術，對唔住，我由飲食業經營啊，嗰、那個叫寫餐牌個 mentality 咧，去演繹啱唔啱咧？ 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次成個即係出嚟嘅施政報告，喂，真係令人失望，原來個評分低啊，真係好合理㗎。 唉，即係連啊馮志正都話令人失望，真係苦福何言啊！廣告翻再講。好啦，咁即係你覺得呢一份施政報告學大陸話齋係叫缺乏亮點係咪？即係佢散收收嗰啲咧，光點可能好多，但係光點咧唔同亮點，係咪？即係你全身咧、周身咧好多粒墨，你知唔知啊？係嘛？但係嗰啲墨咧唔係真係嘅亮點，你知？你都知道。最吸引人注目嘅真正嘅亮点系几多粒㗎啦。好啦，你继续讲你有啲乜嘢嘅同前朝啊其他嘅特首嗰啲比较嘅心得。 其实我哋一见到呢啲咁样嘅施政报告呢，尤其是喺一啲咁 critical moment 啦，即係所谓我哋一啲关键性时刻，喂其实香港唔系第一次出现呢时候㗎嘛，咁你有好多前朝，你唔好话港英年代啊，喺呢、这个即係特区年代，我哋都出现过好多即係一啲关键性时刻㗎，即係包括嘅我哋讲緊即係曾蔭權年代，咁阿 Sir 见到喂经济大衰退嘅时候 ,06,07,08,喂，佢咪真係每一點都同你講好多嘢囉，就話而家我哋經濟大問題啊，跟住然後我哋就有新發展方向啦，跟住下一份施政報告發覺喂發展方向嚟咗啦，不如整一個十大基建啦，雖然大家未必同意，但係起碼話俾你聽，喂我係由投資帶動個經濟個 GDP 開始向下行，然後出到去外國政府嘅時候見到同人講話喂佢好擔心美國嗰個經濟衰退。 呢啲真係有國 國際事。 喂，佢就唔係同你講話，喂，我哋唔係要話美國經濟衰退，我哋開心，個全球嘅經濟係互相連結嘅，所以美國經濟衰退隨時我哋都出事。 啱。 喂，呢啲咪就係當其時一個大人物去一個政治時機一個 critical moment 嘅時候，喂，既然咁大件事件，我哋份施政報告咪體現咗落重藥喺邊度？究竟我哋下一步應該點行？喂，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19年示威又咁激烈啦，跟住又國安法啦，跟住然後2020年又基本上是疫症底下第一年的经济大衰退，终于是全球经济大衰退。出到来的结果竟然是跟我们讲，即是大坑西村，不止大坑西村，还有很多啲搭车优惠几蚊啊。跟住这些都慢慢摆落去，我觉得啊真 的。喊路啊这些。 是啊，我成日觉得会不会知道。 比如说反过来他就觉得大湾区有一个很宏大的蓝图 ,ok?、嗯、但是你讲个大湾区定是这个叫明日大屿呢，全部是好像被人觉得是远处画一个饼咁。 嗯， 你正如你提到，而家是非常时期，国安法再加呢个疫症，搞到咧起码而家最惨最惨，香港旅游业系咪、嗯？过去十个月是零生意，嗰啲铺、嗰啲旅行社咧，嗰啲租金冇减。咁你既然口口声话大湾区，又话去大陆咧去同嗰啲部委考察，你可唔可以喺呢个施政报告嗰度应许自己三个月？嗱，喺先三个月，我哋确信呢个第四波完咗，同埋我下一步喺呢个大湾区广东省至少啊，嗱呢个叫广东省，我喺里边勾十几个地区，譬如话潮汕，啊呢个叫梅县，同埋呢个叫做呢个开平、四邑，一路到湛江。嗱，如果喺呢三个月内，我希望广东省做到呢条大湾区叫内循环。啊，叫做咧，香港叫粤港啊嘅叫内需旅游带。如果系做到清零，三个月后，我咧系就会咧，鼓励啊香港嘅旅行社系开动旅行团，赶、嗯、在过农历年之前，农历年啊，系、 嗯、 可以进入咧嗱你个地图嗰度呢几扎地区，嗰度咧系去旅行， 嗯、 香港人入去。入之前要令大陸放心，當然是經過核酸測試，又或者打了三個月後有疫苗了，美國、英國那些打了疫苗，揸住那張衛生紙，然後呢是上高鐵又或者港珠澳大橋、啊、然後呢就俾香港的旅行社呢是做這一站的歐叫歐班的旅行先。 嗯， 系 咪？唔系，佢唔单止做呢个欧班旅行一个好嘅亮点啦，话俾大家听要点做啦。喂，但更重要嘅就系，如果你系施政报告用香港本位写嘅，而唔系呢个大湾区本位写。 呢个咪呢个其实唔好需要本位，呢个你话香港本位，但亦都同大湾区连结。 起码有啲嘢，我哋譬如睇大湾区计划咧，你唔使睇呢一个即系施政报告咁简单先。你睇下我哋好多唔同嘅智库报告，唔使讲我哋啊，你就系讲刘明伟办公室上几个月先啱啱出完份报告，就系、是、讲大湾区。佢發覺幾大問題嘅，就係譬如話人工唔足夠問題啦，有啲行業唔關事啦，人力配套錯配啦，等等成個問題匿歐咗數據。喂，咁你施政報告行出嚟話，你 冇講呢啲㗎。 喂， 仲有外匯管制嗰度點啊？ 國際 嗰度揾咗呢個叫人民幣點樣運出嚟啊？ 嗯， 喂，到時會唔會幾吉吉啊？因為而家好多嗰啲民企又話50,000蚊咩嘢，又話要申請，又話要咩嘢？喂，呢啲點啊？係咪？ 系，所以 你身为一个政府咧，管治个社会无非两个字，第一个叫 facility。当个经济系停滞唔掂嘅时候咧，你要令到咧嗰个经济活动更加容易发生。但系当经济活动太容易发生、太自由，产生贫富悬殊垄断嘅时候，你就 regulate。 嗯 ，facility 嚟同 regulate 呢两手交替嘅，二百年来永远都系咁嘅。 嗯。 咁你而家个施政报告，而家你系要 facility 啊嘛？我睇唔到你有任何 facility 嘅呢方面嘅嘢，除咗呢啲收收补补。好啦，新闻之后再翻嚟。 嗯。 其实你呢个施政报告，既然系 based on 呢啲国安法。已經嚴厲執行，香港咧有好多人咧唔中意啊，或者心情唔好。喺呢啲方面咧，你就要有大手筆即時見到啊嘅受惠，因為你揼住大灣區係咪啊？ 嗯， 我頭先我譬如話三個月後，我鼓勵香港旅行社做呢個叫內循環為主。 配合外循环。咩叫外循环呢？我鼓励你哋咧喺呢个香港嘅 expat 啊，即系外籍嘅侨民 community 里边咧，系吸引佢哋咧系上去呢个大湾区地区咧旅行，啊食荔枝啊，咩龙江鸡啊，呢、这个开平咩嗰啲咁嘅嗰啲有机食物啊咁。嗱、个卫生嗰度咧。你哋上去咧可以用翻香港嘅消毒过嘅巴士，住咧就住外资酒店。 嗯， 喺嗰度沿途嗰三餐咧食饭咧，强烈劝喻咧，你就戴口罩同埋咧呢个社交距离。咁你唔会系一团咧一百人上去，就翻落嚟咧系有五十个中咗病毒噶嘛。 嗯， 咁嗰啲旅行社咪你哋自己为客自理咯。嗱，呢啲嘅叫政策系咪啊？你要攞到个政策，同埋可以即刻做得到嘅。 系， 因为旅行社咧七八个月以来真系零营业额，佢唔同餐饮，呢个系其中之一。 嗯， 话上话你唔需要见嗰啲部委嘅，只要我去咗北京见到电影局，电影局咧揸住呢张纸话俾我听。系咪喺1月1号开始，或者唔好话太迟，12月1号开始，电影局话香港产嘅电影同成个大湾区可以咧叫做统一审查，统一咧系上市啊，同埋咧呢、这个叫做连结退出，即系嗰啲陌路人啊，咩一秒拳王啊呢啲咧， 爱啊 啊！ 全部翻到大陸咁好， 全部咩？就算有黃秋生嗰套咩叫《淪落人》啊，嗰啲咧，全部上得到大陸。 嗯， 至於話旅行團嗰啲僆仔點啊，年輕人點啊，我同你攞曬。過往咧，你又個有案啊，喺呢度嗰啲咧審開冇辦法啦，攞唔到 passport 出唔到境啊嗰啲。但係咧冇審啊咩嗰啲咧，你有去過遊行嘅咧，你照樣啊可以攞回鄉證咧，係上去呢啲旅行團。咁喺你旅里边犯事就归黑字，你唔敢去系你嘅事啦。嗱，呢啲叫政策，你唔使走部委嘅，你唔使呢啲嘢咩部委，哇门高九大，系咪？电影局、旅游局、广东省，你见到个省长，个省长话咗呢个旅游部门啊，同你签即签呢张嘢，你已经即刻救生两个行业，系咪啊？ 咁嗰两个行业啲人咧，就起码会多谢翻你先， 即刻开始。然后咧面对咩叫农历新年，我救翻呢个叫圣诞、元旦同埋农历新年先，起码咪呢个叫有个希望啦，系咪？佢林郑成日话，我而家想市民俾到个希望，呢个咪只系希望呢两个。 系， 至于你话我唔系我大赠送，原来咧商业电台啊，每日嘅广播加埋 TVB、Viu TV 啊，你哋执到啦，啊，基本上咧。九成的时段呢都可以在大湾区那里呢是落地。是不是 这么好 那呢加上因为呢你那个听众涵盖率呢多了七千万人。所以呢听讲呢江门米粉呢就准备呢就效法李居明呢就给一张单呢是一百万一年的广告。另外仲有咧咩叫做咩湛江竹叶青啊嗰啲咧都会跟住嚟，系咪？ 咁好好、啊、喎。 不过咯，你哋有个别嘅节目咧，你都知道啊，即系上边咧觉得有啲敏感，咁唔紧要嘅，唔紧要。佢哋嗰啲好识调整嘅，咁又唔系话假，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不过你都知啦，两地融合啦，我哋都要照顾下上边啲国情咁啦，系嘛？哦，得噶啦，我识做啦，咁慢慢光明顶咪阿冯志峰话嗱，你哋以后讲下香港百年岁月怀旧啊。我所知道的商台，我所知道的你我叔和潇湘姐啊，这个叫杨广培冯展平啊，播音技巧比较研究啊，咁我唔讲足一年咯，冇所谓嘅，啱唔啱啊？呢啲叫实际，如果真系有啲政策攞到落嚟，我哋一定愿意为香港牺牲，啱唔啱？讲下音乐啊、文化戏剧啊、英国文学啊、莎士比亚三十八部剧、王子复仇记、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头讲过都得，冇问题啊。呢啲咪叫实质嘅政策， 是不是是即刻有钱袋到落好多人的袋就不是阿公阿婆减免两蚊一蚊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 而不是条村重建了可以攞得特地。 啱啱是不是冯博士小弟讲的嘢我好谦卑地呢是向你请教我有没有讲错 都不是向请教问题那问题是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嘛六七年代之后究竟当时港英政府怎样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其实整个版面给你看到你说要 critical moment, 曾荫权年代的施政报告又得你说要解决社会矛盾六七暴动之后你看看我们突然多了很多的普通的私立学校啦变了公立学校啦跟着大量 NGO 社团出来啦青少年的歌舞团啦甚至乎我哋见到有呢个基督教服务团啦喂全部应运而生。喂当时。 1967年11月即刻俾一张落呢个无线电视牌。 嗯。 然后嗰度即刻开播。1967年11月啦。呢个左仔炸弹呢系硝烟未尽 ,ok? 嗯。 林斌同埋清华街两子弟尸骨未寒 ,ok?、嗯拉咗成班左仔喺入面呢密多利亚大馆嗰度呢仲喺度呢四拍四啊呢啲嘢呢係咪仲喺度呢係等緊但係人哋所谓嘅港英政府即刻呢俾个无线电视牌又同自己英姿嘅丽的呢去竞争呢啲係咩气度同埋咩嘅眼光跟住新潮派舞会跟住公展会是咪6869年我好记得就系呢啲季节12月 ,ok? 喺挖红磡跟住就到湾仔因为有个公展会伊人恤鳄鱼恤恩尖记椰子糖马宝山饼干 ,ok? 邵氏片场啊然后嗰边上环就有个大笪地互相辉映我哋去大笪地度照田鸡食嗰啲咩飲嗰啲咩蛇酒心口碎大石再望一望原来红磡这个公展会是代表香港工业的未来这个就叫做 hope 这个叫做希望是不是两个地方的级别的层次给你是看到的当然大笪地有个中国民间那个地摊那种气氛和庙街一样是不是但是公展会不同又有公展小姐啦是不是又有食物啦是不是跟住嗰度係好 well organized 啦当你拖住爸爸嘅手一路走甩咗有啲人员做广播从之正小朋友请到大门口你爸爸妈妈等你咁你喺度喊咁咪有啲好似嗰把声讲嘢好似谭炳文同钟伟明小朋友请问你系咪唔见咗父母呢唔紧要嗱，而家你跟住叔叔行啦，我系呢度公展会嘅工作人员，你唔使惊噶，我带过你咧去嗰个门口度，你阿爸阿妈就嚟嚟，或者讲你爹哋妈咪就嚟嚟，你知唔知？你讲阿爸阿妈冇咁有希望，你知唔知？要话爹哋妈咪，你先睇到一个英文啊，要用爹哋妈咪，嗰系代表一个你嘅生活即将会更加美好，系咪？阿爸阿妈就死啦，你只系住木屋同埋咧住板间房，嗰啲咪叫阿爸阿妈咯。我连天下父母心啊，冇得食嗰啲啊，冯宝宝啊，粤语片阿爸阿妈唔系噶，睇呢个叫做谢贤光雪啊，嗰啲咧住呢个大九龙塘嗰啲大厅啊，爹哋翻嚟啦，嗰啲啊，李鹏飞啊做。呢、这个公司啊，老板啊，系嘛，啱嘛？个仔喺美国留学翻嚟，嗰支叫爹哋，就呢啲题外话，呢啲叫希望。 系啊，同埋调翻转就成、是、件事写出嚟嘅时候，佢唔使真系着到好似成个光青咁嘅样去讲呢啲政策出嚟，又或者真系同你讲好多国安法啊，一个大过两制啊，跟住大家要尊重国家。你谂下当其时英国政府面对住咁大嘅六七暴动问题，喂，香港啊，2019年啊，都未去到炸死人啊，六七暴动的确真系好大撕裂，同埋唔单止系香港六七暴动，隔篱澳门嗰边咧，差唔多解放咗咁滞，楼上嘅文革啱啱开始，当其时如果你想想港英政府走回而家这个这样的林郑那套不通日日跟你说我们要即是 我要救一救正你因为你有个词汇我听到少少哽咽这个叫港英政府这个词汇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这个是左派的用语 你那個叫英治殖民地政府，那個不是港英政府，你知道 嗎？現在教書要教港英政府， 不是這個呢詞彙呢在歷史上有貶義的，是吧？我們呢你做學術的人呢是要超然和中立一點，那個叫呢英治政府或者當時的香港政府，現在那個叫特區政府是不同的。現在那個你不要叫港府，它不是港府，對不起，港府 apply to97年之前那個，現在叫特府，叫港特區政府。不慘， 政府小府都不得， 不慘，是兩個樣嘢以之識別，即是這些不要被人魚目混珠，知不知道？借殼呢就黐埋去，是吧？大家等級不同的，你剛才說幾樣就知道了，是不是？人家這些在那時候那麼艱難的時候都撐得起整個香港，是不是？ 喂，起碼撐完之後，你睇下成個八九十年代去到1997年結束咗佢嗰個政府啦，要主權移交啦。你出嚟睇下，大家啲市民係多謝佢嘅，甚至乎望住庫房，啲庫房仲有好多錢剩，英國佬留低咗好多錢。咁但係你今時今日你發覺一個疫症之下，咦，英國佬 一炮佢而家話冇咗3100億。 係啊，跟住之後就喺個施政報告 繼續俾一俾一派一派， 仲有明日大魚啊，跟住隔離咗其他嘢。 派一派， 咁啊幾好啊！嗱，英國佬留低嘅家当，咁另一个特区政府就帮你洗晒佢啦，咁啊OK 嘅，钱搵翻嚟， 财散人安乐， 系咯， 到时咪俾特币咯，到时咪电子咩嗰啲币啦，呢啲下回分解啦，咁到时仲有冇人愿意留喺树就系咪？所以咧，真系睇到，即系阿冯博士，你将佢施政报告置于中环嘅时空嗰度一睇咧，用个探射灯交叉一照咧，就照得出系咩问题？ 唔係，因為平時改功課都咁改嘅，一份功課就好難改。你兩份功課，一個同學仔叻啲，一個同學仔渣啲，你俾 grade 你識俾啊嘛，仲要做同一個題目。咁、今次咪見到咯，一個係林鄭嘅，一個係英國政府，當其時香港政府， 甚至係曾爵士嘅， 即係曾爵士嘅三份功課擺喺面前，上網嘅 download 嘅，你咪睇到三份功課邊份好啲咯。 所以真係純粹唔係講政治，由學術嗰個角度去睇嘅。好啦，呢、這個廣告翻咗。但咧，今年咧，當然佢嗰個重點就喺呢個大灣區啦。但如果我哋冇失憶嘅話咧，兩年前至三年前咧，一度嘅施政報告一個重點都擺喺一帶一路嘅。譬如2018年嘅施政報告裏邊咧，有一段咁嘅，佢話特區政府把握一帶一路帶嚟嘅機遇。去年年底咧，特區政府同法改委簽署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哇，這個文件幾十個字都到我索氣，通過26項合作措施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這個是2018年施政報告，咁如果你今年好唔好，你就呢個26項措施涵蓋6大重點領域啊，包括佢呢當時講金融與投資、基礎設施和航運服務、貿易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爭議解決服務。當時呢個講嘅大灣區同香港係面對一帶一路一個 engine room 嚟嘅。咁一帶一路呢個安排6大重點同埋26項合作措施，請問兩年來就呢個一帶一路建設係產生咗幾多個職位係同一帶一路有關？ 最少有個一帶一路辦公室。 呢個唔係好嚟，辦公室係僱用咗幾多人？ 幾個啊？就好似 呢個透過呢個一帶一路咧，係協助咗幾多香港年輕人？唔係話入大灣區啊？是透過一路呢是走了出去，包括去一些呢印尼啊、印度啊，或者叫尼日利亞啊，這些呢是透過港資或者白手套的 名義是香港，實際是中資不緊要，華潤都得㗎。 嗯， 帶咗幾多個職位咧，係出翻去出咗。 陶生，你有所不知，因為一帶一路一出現咗之後，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出現咗咧，就係、是、香港喺政府入邊，無論公民事務委員會定係其他會咧，都撥咗款俾好多一啲左派機構嘅旅行社組織咗一帶一路旅行團，然後將咗啲年青人咧就翻咗一帶一路旅行，跟住又翻落嚟。你話製造咗幾多職位咧？係有職位嘅，但係製造咗幾多新嘅經濟咧？其實真係冇人知嘅。 唔係，但係嗰個叫機遇啊！嗱，呢機遇係一個好抽象嘅詞匯嚟。你頭先講咧，飲飲食食一炮過都係機遇。但我哋而家講話喺呢個咁艱苦嘅時期，係你製造咗幾多合約嘅職位啦？ 嗯， 同埋咧，系协助咗几多香港资金呢两三年啊， 走咗出去， 出咗一带一路，而且有一啲咧好建设性嘅合作嘅工程喺度做紧啦。 嗯， 是否咧回本咧，同埋带嚟咗几多利润咧？嗱，你呢度如果今年嘅施政报告，就两年前你讲嘅26项啊， 嗯， 系整一张清单出嚟咧，然后先至讲。大灣區我哋未來點點點係咪啲人啊心裏面大陸話真係叫踏實啲呢 但你咁講唔得喎因為我如果整一個一帶一路咁樣嘅施政方針或者個成果出嚟其中一個最大嘅成就就係香港好多港資係由中國廠搬走咗喎呢一個係咪真係我哋嘅政策成就事實上佢哋投資一帶一路啊因為喺越南投資咗工廠喺其他東南亞地區投資工廠 咁呢句說話你唔早講兩年前你唔早講 咁 你早兩年前你話就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喎、 哦， 咁原來而家照你頭咁講原來嗰機遇即係話啲資金走叫機遇，咁明顯唔係啦。 咁事實上亦都對香港人嚟講係啊嘛，咁出面平啲啊嘛，咁 或者你今年呢個特區政府嗰個施政報告加個附件， 嗯， 一帶一路咧呢、這個叫督導啊嘅辦公室咧係由梁振英前特首啊係去負責嘅，嗱以下嗰 part。以下呢15分钟我请梁前特首上嚟报告下。 几多间厂走咗 一带一路呢唔好讲走咁难听。一带一路为我哋香港制造咗几多职位同埋资金请佢嚟讲。 嗯。 係咪 咁啱啊前特首办系政府机构嚟嘅你都叫返佢出嚟嘅。 今年个施政报告我想请问有冇提到一带一路有嘅话呢系几多段 大概呢一带一路系有嘅你见到两段61至62 consist of 成页纸嘅大概一半都冇。 有冇成绩报告出嚟 冇成绩报告就同大家讲协助安排深化改革然后大家就继续推动。 呢啲唔系成绩嚟呢啲系空泛嘅词汇因为你两年前特区政府已经讲咗有26项嘅合作的措施我现在就26项你交少少 track record 出来得不得 但是阿陶生你这样是强人所难你 不是强人所难你自己白纸黑字你讲的嘛大佬啊怎强人所难呢 因为你强人所难的位置就是你交上一份功课但是还有前一份功课叫前海大前一份功课叫河套区还有好多份功课未交嘛那没理由交了一带一路先的河套区现在发展成怎样呢前海又说要一起做 应该是严格来讲是有个附件一附件二是交代 即是几届特首以来啊。 没错这些后这些大战略大蓝图啊。 是。 即是譬如你有一个基本的资金的银码啦数目譬如前海有几多港资在那里投资了啦。 又说前海新机遇嘛。 譬如养和医院准备在前海那里开一间分院啦。 嗯。 准备呢要在香港呢要需求几多护士但我们不够啊所以呢为了要配套我们会加几个多个职业训练局或者这个大学的学士学啊这些不是叫配套啦这些不是实质嘢啦。 嗯， 因为你讲到俾我哋，因为养和准备喺前海，如果啊，系开分院啊嘛， 嗯， 啊或者呢个香港国际学校啊，英同学校谂住而家咧喺呢个这个大湾区啊，谂住系攞个开个分校，我攞咗个 campus 啊嘛， 嗯， 咁会有机遇嘅一样， 嗯， 啊文凭教师你可以跟住上去教，系咪啊？嗱呢啲咪实质嘢系咪？ 系， 系嘛？ 唉，咁所以你功课咁追法啫。 好啦，听晚11点。